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平息。我喜欢你爱过的心，听从我每个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 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前行。我喜欢你爱过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这首《把你藏在歌里面》来自谭咏麟1997年发行的专辑，这是一首极其优秀的抒情慢歌，在谭咏麟的国语歌当中至少能位列三甲，但是可惜被忽略掉了，所以在金曲捞节目当中这首歌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。一起来听到《把你藏在歌里面》。 被你刺走了一块，时隔多年，那缺憾还在，有种想一生都好不起来。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，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。每当我说感情能空白，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。一直把你藏在歌里面，不让世界打扰这隐秘的思念，在最闪念处留恋，在最美丽处依恋，在夜里最高音处落泪，在最感伤处哽咽，那听歌的人却陶醉。